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19集，国漫卷19，回礼，医学组织实验用药。 难怪最近柳家都不跟墨家争西边那块地，柳当家也鲜少在最近露面。 穆氏集团的总策划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个原因，多亏子宁小姐，不然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穆家本来是打算争一争投资的，眼下看来柳家墨家放弃是另有原因。整个大厅的人都惊骇着小声讨论，大概只有穆南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清冷，只跟穆老爷子告别，然后就离开了穆家。一边走一边在手机查程俊送的礼物，手机上没查到，他想了想询问了程穆。没几秒钟，程穆发了一张豪华跑车的图片给他，并附上一张价格图。穆南看了一眼，觉得自己要是真开了这车，不亚于在开着黄金在跑。他询问程穆他们现在在哪儿，准备去把这车还给程俊。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出门。穆家人现在都处于震惊跟警惕的状态，大概只有穆南这么漫不经心的。总策划看了看穆南的背影，不由摇头。不过也不奇怪，他估摸着这位刚回来的少爷还没有听过柳家、墨家的名号。 木南少爷，你去哪儿？ 木管家跟了上去。 去找我表姐，还有我姐夫。 程木已经把地址发过来了，木南看了一眼，就记下了，准备出门打车去。木管家直接开口。 我让司机送你去。 不用。 木南直接开口拒绝。木南从刚到穆家开始就对穆家人很生分，很少坐穆家的车。然而现在穆管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穆南吃软不吃硬的脾气。最后穆南被穆管家打败，还是坐了司机的车。上车后他报了地址。穆家的司机是魔都本地人，听到穆南报的地址，有些惊讶地看了后视镜一眼。木南报的地址是魔都庄园聚集地，就用一个字形容，贵。不过司机秉承自己的职业守则，没有多过问主人的事，只是对木南十分好奇。顾西池家，秦冉跟程俊程木到的时候，顾西池也才刚回来没有几分钟。 师兄，小冉。 顾西池拿起小二托盘上的冰水喝了一口，并打了个响指，让小二给他们三人送上水。 嗯，你们来得刚好。 三杯都是冰水，程俊拿了两杯，把一杯冰水倒掉，重新给秦冉换上了温水。看到他这操作，顾西池不由摸了摸鼻子。 是我疏忽了。师兄，这是我带过来的样品。 顾西池休息完就去楼上实验室把带回来的实验品给程俊看。 明天我要去一趟市医院，师兄你看一下这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头他自己说不上来。 顾西池有自己专长的地方，他跟程俊的专业研究领域不同，有些东西程俊擅长，他不懂。一行人休整完就去了楼上实验室，程木就坐在楼下玩着顾西池的电脑，并等着木南过来。楼上程俊在忙着，顾西池找了一件防辐射的外套给秦冉穿，秦冉没有接。你看看我衣服的材质。秦冉把袖子给他看，眉眼轻挑地说道。顾西池确实没有注意秦冉的衣服，此时秦冉一提醒，他凑过来看了一眼，他 看清楚之后，他回了一句：“ 擦，牛逼。” 还行。秦冉双手环胸，一双眼睛看着程俊在忙，忽然间又想起了什么。你这里有实验药吗？ 什么类型的？ 顾惜池有些服气地看着在忙的程俊，他不缺钱，但他现在有些仇富。秦冉想了想，把木南跟他描述的说了一下。顾惜池是个天才，听到几个专业名词就大概了解了。 细胞衰老，这东西我这边确实有，你等等。 他去左边的橱柜里翻找，一堆瓶子咣当直响，好半晌他翻出来一个药瓶。 嗯，治不好，但这个早晚一粒，能延缓衰老期。老头那边只有两瓶，我偷啊，我拿了一瓶过来。 顾惜池本来是想拿来研究的，但实在可惜，他在这方面没有老头那群人敏锐，没有研究出来什么，就在这里搁浅了将近一年。木南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顾惜池知道木南是秦冉的表弟，十分热情地让他留宿。晚饭间，秦冉就把药瓶递给了木南，翘着二郎腿随意地开口：“给木老的回礼，大保健药，早晚一粒，强身健体。”木南看了那药一眼，估摸着跟顾惜池有关系。他看了一眼秦冉，刚要开口，顾惜池把饭吃完并打断了他：“ 小孩儿，拿着吧，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这积一年的灰了。不过这穆老是什么人？ 按照血缘关系，我爷爷吧。” 穆南开口，顾惜池多问了两句。秦冉今天没吃多少，他抬了眉眼瞥了一下穆南，只说了两个字：“拿好。”穆南光速把药瓶放在了自己的兜里。木南没敢再烦秦冉，怕惹他郁气。秦冉现在很特殊，木南不会惹他不畅快。他今天晚上不仅没有把程俊送的车钥匙还回去，还又收了秦冉的一瓶大保健。程木端着碗坐在一边看木南，摇头道：“ 哎呀，年轻。” 木南不知作何反应。秦冉这才拿着手机靠在椅背上玩着，低着的眉眼精致，但莫名有一股不好惹的气息。手机上有一条消息，依旧是那位柳编辑发过来的：“ 给我一张你的高清照，下个月安排你的推荐。” 秦冉只回了两个字：“没有。”回完之后他才拧眉，点开沈编辑的头像发过去一句：“你没事吧？”沈编辑一如既往地跟他发了语音，笑着说没事。秦冉想了想，点开了之前加的莫问苍穹询问这件事。手机那头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找神灯的莫问苍穹发现神灯竟然先找他了，莫问苍穹有些惊讶。他自然知道神灯有些孤冷，整个极限漫端他只跟沈编辑有联系。莫问苍穹是莫之怀的事情不是秘密，秦冉礼貌地询问了他沈编辑的事儿。听他一说，莫之怀倒是有些意外，他顿了一下才回道：“ 我帮你看看。” 意识上午木南在魔都查事情，下午他才找到机会把大宝剑给穆老爷子送过去。顾惜池从家里找了个装水果的白色塑料袋给他，木南就把药瓶装进去。他到穆家的时候，穆家已经准备好了加长车带穆老爷子去医院。 小南少爷， 穆管家第一个看到穆南诧异地开口：“ 你怎么来了？”“ 我表姐有东西要给你。” 木南把手里简单的塑料袋递给穆老爷子并解释道：“ 他说这是回礼。” 塑料袋里装的回礼。穆宗熙不由嗤笑一声，身侧的助理也不由摇头。倒是穆老爷子并不嫌弃，他这辈子收的礼物不少，此时收的只是一份心意，他甚至还有点惊喜。那穆南的表姐是不是认可他了？ 我很喜欢。 他看着穆南，向来挺严肃的脸上看得出来高兴。穆南也松了口气。 这是什么？ 穆管家看着这塑料袋，觉得穆南这表姐不拘小节。穆南迟疑了一下，才开口：“ 大宝剑。” 穆管家不知道作何反应。穆南很快离开，穆管家还有穆宗熙陪穆老爷子去医院。郝院长刚抽了空，给穆老爷子做系统性排查。这些仪器都是郝院长从医学组织带回来的，弥足珍贵。老爷子做检查，穆管家就随手拎着白色的塑料袋。他已经从外形看出来，这里面是一瓶药，对这药不太好奇。倒是穆宗熙，看着穆管家还拿着那个廉价的塑料袋，心底无语。穆老爷子做了最后一项排查出来，整个人脸色一白，身形一晃，差点摔倒。穆管家连忙去扶，整个检查室乱作一团。慌乱间，穆管家手中的袋子掉了，白色的药瓶滚落出来。郝院长刚拿出打印出来的结果，一转身，无意间看到了白色药瓶。他目光淡淡掠过，十秒后他想起了什么，又僵硬地转回了头，把差点被护士踩到的药瓶捡起来，确认了上面的印记，他有些呆滞。好半晌，他严肃开口：“ 穆先生，这药你们哪里来的？”“ 啊，孙少爷的表姐给老爷子的。” 穆管家顿了顿，才悠悠开口：“ 大宝剑，孙少爷说他表姐那边积灰了。” 穆宗熙也回过神，他没有注意到郝院长的表情，只是拧眉：“ 谁让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郝院长面前的？” 他还没说完，就听到郝院长悠悠开口：“ 医学组织第一实验室的实验用药，积灰。” 他仔细看了看，白色的瓶身上确实有些淡淡的灰尘。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